上有点早，无所谓不重要，我想你睡不好，暧昧像蚂蚁咬，告白不是祈祷，只想让你知道 你也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向前，我扯掉所有阻碍，只让你在眼前，幸福只要面对的，但不需要训练，做人要潇洒一点，我掌握时间。会揭晓你也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向前，我知道所有阻碍，只要你在眼前，幸福只要面对的，但不需要训练，这人就潇洒一点， 我找个世界。我喜欢你，